呢次用大哥古仔叫做《山村主事》。一个安静的夜晚里面，山坡上的小木屋仍然透露着微弱的灯光，一定是那盏破旧的油灯。仔细地闻一闻，就会发觉那木屋里面有一种淡淡的香味。 小乖乖呀、啊，你点解仲唔瞓啊？ 屋入面坐住一个老妇人，她不停喺度抚摸着手中的黑猫。只见那个老妇人穿得十分之朴素，但是十分之干净，一头干枯的银色白发，但是面容却十分之慈祥。 乖乖瞓啦，今日就冇乜嘢好食噶啦。 个妇人摸住只猫，面上露出怜惜之色。 喵！ 嗰只黑猫叫咗声，猛咁地挣脱咗老人嘅手，就向窗嗰边捐出去啦。老人身体突然坐直，慢慢咁企咗起身。隻眼紧紧咁睇住窗外边，将面上露出一丝阴森之色，个嘴里边就暗暗沉沉咁讲到： 我个点解成日要埋上啲白眼狼噶？个仔唔要我啦，一连你都系，听日我冇嘢食就煮咗你嚟食。 各各各，呢阵时出边又敲门啦，有冇人喺度啊？老妇人睇睇门，嘴角露出一啲冷笑，但系好快平静翻落嚟，然后慢慢咁向住木门走过去啦。门打开咗，出面企住一男一女，只见那个男人又肥又壮，满面横肉，但系佢怀里边就依靠住一个花枝招展嘅女人。 大娘啊，我哋两个嚟爬山噶，但系迷咗路，可唔可以喺呢度瞓一觉啊？ 不过肥佬笑笑口咁问住阿婆， 冇事，阿婆最中意帮人噶啦。 咁就多谢晒啦，大娘。 阿婆转过身嚟入咗屋，露出一丝丝阴笑。身后嗰两个人又跟住阿婆入出嚟， 好香啊！个就有啲刺鼻。咦，阿婆，呢啲系咩味啊？ 个女人入到屋问一问，就闻到阵清香，于是就问阿婆啦： 冇咩嘢，不过喺灯油度加咗啲香料啫。 只见个女人点样头都冇讲乜嘢啦，然后个女人同阿婆喺度讲东讲西，就好似两母女咁。 大娘啊，我有啲肚饿喎，你呢度有冇嘢食啊？ 个肥佬见佢哋差唔多讲完啦，就即刻开口问： 其他游客记唔记得咗你哋成日冇食嘢啦？嚟呢度坐，我依家去就整啲嘢食俾你哋。 阿婆讲完就转身入咗间屋里边， 睇你个衰样。 个女人睇咗肥佬一眼就讲：肥佬唔好意思咁，又发出咗几声傻笑啦。然后到女人探天说地讲起身，过咗一阵，阿婆就拎住两嘢热腾腾嘅面出嚟啦。 哇，好香啊！ 个女人讲，但系个肥佬已经浪吞虎咽咁食起身啦。个女人望一望个肥佬，都冇讲乜嘢，然后跟住食起身啦。如果依家佢哋望阿婆，就会发觉阿婆个面上露出一点阴笑。阿婆见到佢哋两个食紧面，就慢慢咁走翻入房间里边。只见房入边有两口大锅，里面嘅水都系翻滚。呢阵时阿婆只手里边就抱住嗰只黑猫。就对住黑猫讲： 呢次教我哋食好耐啦，你以后就唔好抛弃阿婆啦。 只黑猫好似听唔懂阿婆讲乜嘢，满足咁叫咗声。阿婆望一望，灯光映照在墙上边嘅人影，自言自语道： 哎呀，灯有啲够用啦，